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感应篇第73节。古买虚欲，包住显心。这个两句话，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打知名度。注解里面引用的孟子、庄子的两句话说得很好。孟子说：“有住内也，必行住外。”庄子说：“明者实之兵也。”这个是古大德的见解。所谓实至名归也，何必要去求知名度？有心去求知名度啊，这个心已经不善了。所以下面说包储显心啊，储藏的在里面的心不善了。明自己有时候觉得是个好事情，而实际上名与实要不符，鬼神都嫉妒。也可以说一起张难的根源。所以古人所求的是德行的建立，绝不求名声的鸳鸯。诸佛菩萨为了教化众生，自己也不宣扬自己。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在古籍里面看到，世出世间的圣贤没有一个不是自己谦虚而尊敬别人，抬举别人，我们想想其中的道理，果然能够参透了，我们也就学会做人了。心善行善，我们得的果报善了。心行不善呢，要想得好的果报，没有这个道理。世间为什么会这样的住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灾难？学佛的人晓得，一切法从心想生，种种灾变都是由于我们心想 而显现出来的。我们包藏不善的心，自然就有不善的果报。我们学佛，佛菩萨用的是什么心？佛菩萨所用的心，佛经里面常讲菩提心呐。菩提心是真诚心，好善好德之心。成就别人之心，这是真善的。所谓的是至于至善，在果报里面也是第一殊胜的果报。我们要明了，要觉悟，要认真努力去求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希望我们深深体会这个道理。明文利养，应当远离，这些都不是好事情。世间人追求是迷惑颠倒。我们看古今中外，世出世间的圣贤，从来没有去追求明文利养。从来没有去追求五欲六尘的享受。所以他们的道德能成就。功德能圆满。这个功德呢，是帮助社会，帮助一切众生的。建功立业，虽有殊胜的功德，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所以永远是那么样的谦虚，永远节俭，永远对人对事对物恭敬，这是我们应当学的。下面两句，错人所长，户籍所短，这个也是大病啊。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从嫉妒障碍来的。看到别人有好处，胜过自己的，想尽方法去障碍。自己的缺点也尽心尽力去遮盖。这是大悟，可以欺骗世间人， 欺骗不了佛菩萨，欺骗不了鬼神。啊，总而言之，都是我们自己迷惑颠倒。念头错了，错在自私自利。从这些地方，我们能够体会到坚固的我执。一切都是为了我。我是什么呢？佛法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我见。我见就是执着，我们讲的成见，执着有个我，执着这个身是我，这个是所有一切错误的根源。从这个里面起了，生起了我爱，我痴，我慢。唯识经论里面讲啊，四大烦恼常相随啊，这四个东西就是世间人执着的我。我们细细想想，对不对？佛说的这四个字，其实就是贪嗔痴。我爱是贪呐，我痴是痴啊，我慢是嗔呐，嗔恚里头生的傲慢呐。这是我们无量劫来生死轮回的病根，这个根要不能够拔除，念佛也不能往生。这是我特别提醒同学们的。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希望真正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一点不能不留意啊！只要不能放下自私自利，起心动念还是为自私自利啊，对待别人嫉妒障碍啊，自己的缺点尽量的掩盖，这种行为怎么能往生？念佛念得再好，一天念十万声也不能往生。必须要知道，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心地都是真诚清净慈悲。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如果具备了真诚清净慈悲，念佛就决定得生。第十八愿呢，一念十念必定得生呐。它的条件就是真诚清净慈悲。真诚清净慈悲，菩提心呐，真诚心是菩提心的体。观无量寿经上讲的至诚心，清净心就是身心，慈悲心就是回向发愿心。所以具足这三心，念佛才能往生。 这三个心没有，完全跟这三心相违背，处事待人接物虚伪，不诚实，自私自利，贪图名闻利养，处处总是希望炫耀自己，自己在别人之上，错了，身心没有了，对待别人不是真的慈悲呀，假慈悲呀，什么叫假慈悲呀？对我有利的，对他就好一点，慈悲一点。对我没有利的，置之不问了。一切都是利害作为衡量的标准。其实他的想法看法了全错了。他所看的利，眼前的小利，这个看错了啊！眼前小利你得到了，往后的大害你必须要承受啊！佛在经典当中对我们的教诲，佛的确是苦口婆心的教化一切众生，可惜众生麻木不仁，体会不到佛法彻始彻终就是孝亲尊师敬业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奉师师长，从这个地方做起，做到究竟圆满了，就证得无上菩提所以佛的果位是孝道跟师道的圆满我们不能够依教奉行，不能够改过自新，不孝啊，不敬啊。感应篇里面，太上训示世人，善法我们不能行，是不孝，是不敬。恶法不能改，是不孝，是不敬。所谓是忘恩负义，背思叛道，这样的人还会有什么成就？首先我们要救自己，要知道自己无量劫堕落在生死轮回，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这一生当中非常幸运的遇到佛法，佛的教诲我们懂了没有？我们信了没有？有没有去依教奉行？首先自己要做到，这是第一要紧的事情。别人能不能做到，我能帮多少忙，只要尽心尽力，功德就圆满了。 他肯不肯听，肯不肯做，是他的事情。特别是在现代这个时代，社会上提倡的民主、自由、开放，谁也没有权利干涉谁。所以在这个时代，父母不能够管教儿女，老师不能够督促学生，这自由开放嘛。那么能不能成就呢？完全靠自己努力了。自己能不能体会，自己肯不肯发奋，肯不肯学圣人、学贤人、学做佛菩萨，古时候父母师长可以勉强学生弟子去做，可以勉强他去做，现在不能勉强了。不但呢，这青少年不能勉强，儿童都不能勉强。过去我们住在美国，隔壁是一些当地的美国人，中国人这个父母管教儿女，骂他几声，打他几下，他哭了。隔壁人听到了，给小朋友说：“要不要我帮助你？我打电话就叫警察，把你爸爸抓，妈妈就抓去坐牢。”虐待儿童，你看看有什么法子？儿童都不能管教啊！现代的社会跟我们中国古时候观念呢完全相违背了，180度的违背，这怎么得了？要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灾难，我不相信啊！我看到木西里面美国的一些统计数字，我很担忧啊！即使我们现前能勉强平安度过，20-30年之后怎么办？现在这些儿童长大了，那是什么样的社会？不堪设想啊！所以现在是古圣先贤这些道理啊，我们唯一能做得到的就是多讲，多多的劝导大家，希望广大群众当中能有几个觉悟，能有几个回头，给没有觉悟的人做一个好榜样，这就是大慈大悲。决定不能再做坏样子啊！做坏样子，那就是恶魔啊！陷害这些苦难众生，我们要从这个地方觉悟啊！太上教导我们的善行，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做。恶心恶行，我们要常常 反省、检点、改过自新。不辜负印祖一生极力提倡，从这个地方我们也能够认识，也能够体会到印祖的这个悲心超过同一个时代的所有的这些法师大德。他的智慧能够见到世间这一切状况，悲心呢提出这些东西来救我，救护我。唯有我们有这个深刻的认识，深深的体会，我们才能够发心，继续祖师的宏愿。把他的教学发扬光大，帮助这个苦难的世界，帮助苦难的众生。首先要自己成就，自己不能成就，要想帮助别人，这佛经上常讲无有是处，所以自己必须觉悟，痛改前非。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